大家飲嘢又好難要，即係成日都戴住個口罩啦。空間咧又比較狹窄，而且咧大家即係光顧個酒吧都會知啦。你一晚咧通常好少話淨係留喺一間酒吧嘅。係 啊。 咁啊，唔同朋友可能呢頭叫你去完一間酒吧，咁啊轉個頭又我哋喺第二間飲緊，你不如又過嚟啦咁樣。咁所以咧衞生署嘅睇法咧就係比較容易咧引發第二至到第三代嘅傳播。所以咧佢哋琴日咧就住呢一個酒吧群組嘅出現咧。增加了一个新的措施，就是由听日起所有进入酒吧处所的顾客就要出示一个24小时内的快速抗原测试阴性结果的证明。这个措施看起来就是能够让大家进入酒吧之前起码你测测先知道自己是阴性先。但是真正防控的效果就无论是业界还是专家来讲都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是啊，即是其实酒吧这个情况即系我自己都有少少理解过里边嘅情况。其实同啲食肆咧，一般咧就系唔同嘅。食肆咧就坐定定，你过位嘅机会咧系有，不过咧你都会戴翻口罩，即系会少啲。同埋啲通道咧会酒吧系狭窄啲嘅。同埋咧佢啲设计咧系会你好多人企喺条通道度，你行过佢系接触到好多人嘅机会系大。所以咧其实你话要用翻餐厅嗰啲嘅隔离嘅方法咧，或者系社交距离嘅控制咧，系真系有困难。咁唯有真系而家有专家建议就话用源头处理啊。即係入去嗰啲人士咧，盡量唔會有大病毒咁樣，冇感染。咁呢個就似乎一個本來係我覺得都好合邏輯嘅處理方法嘅，除非你唔俾酒吧去營業嘅啫。咁其他嘅情況之下，佢哋都比較難控制裏邊啲人走動嘅。咁當然咧，其實要處理嘅，咁但係有困難。但係所以喺源頭係處理啱，但問題就係呢個源頭嘅處理方法係咪即係好似有啲業界咁講，係咪都好有即係把握咧？是不是真的可以达到个效果呢？咁呢啲可能真係同埋个中间个运作上面呢，会唔会令到酒吧业界都系你真係做到你要做嘅效果系先最重要。你只个形式，你一日我见到有啲数字嘅，我一酒吧一晚可能有700多人、800多人，你系咪做得到咁多个啲检查呢？咁呢个真係我哋都记得唔好淨係推个制度，其实要处理下将来嘅效果。 检唔检查到系一个问题啦。另外，点样确保啊出示快测结果嘅人佢冇造假咧？嗱，因为咧现时咧嘅要求咧就系酒客咧系要喺嗰个嘅嗰个快测棒上面咧写上日期啦、时间啦同埋自己嘅名，咁咧就到时咧就拍照，然后咧就出示。嗱，即系当然大家尽公民责任咧，系应该配合防疫嘅措施。我哋亦都唔系鼓励大家去造假啦。 系啊， 但系事实上你话经过这个模式，譬如我用了其他人的快测棒，甚至我一试了之后我都不等个结果完全显示我不够15分钟，我即刻拍了照即刻写了名字，其实都可以的。这样又怎样去避免个造假问题呢？ 我听到政府的说就是一个市民自律，一个诚实申报制度，就是靠这件事的。其他刚才你描述的那种状况，坦白说我们不想见到，但也有可能是出现。尤其是我哋个快测棒，你话24小时，我点样确定系24小时咧？系啊，咁第二啦，你话系未有反应嗰阵，系有机会噶。最三就系话，可能系嗰个快测棒里边写嘅名啊、日期啊，其实好容易改噶，可能系同一个快测棒，咁基本上你可以换咗几次用都未定。咁呢啲其实最后你追究唔到噶。其实我就咁样睇落去，咁其实呢个系点样去执行咧？咁值得听嘅，不做到系好，但系有啲细节点样处理啫？ 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1，18723111啦。各位听众，如果你都好关注喺即系酒吧做咗呢个新措施之后，系咪真系能够帮助到控疫咧？抑或系你会有其他嘅建议？点样真系能够比较喺源头处理到呢啲入去酒吧嗰度饮酒嘅酒客系即系系比较安全咁样去享用到酒吧嘅环境咧？都可以打嚟同我哋倾下噶。咁啊，当然啦，对于琴日政府推出嘅新措施，譬如话都讲咗一啲新嘅隔离准则啊。当患者咧确诊者，佢哋系要同住嘅家人共用睡房或者洗手间咧，就必须咧系被安排送去指定嘅隔离设施啦。咁呢啲咧都系一啲新嘅安排嚟嘅。大家有意见咧，欢迎打嚟倾下。而家呢个时候咧，我哋请嚟酒吧业界一齐同我哋倾下先，何巨业。 好啊。 电话旁边咧有香港酒吧业协会嘅理事陈庆喺度啊。陈庆你好。 诶，hello。 陈庆你好。 系你好，你好， 陈兴啊，我咧想先同你倾一倾咧，关于嗰个执行困难嘅问题啊。嗱，我就留意到你哋业界咧有个担忧，就话即系执行上面有困难啦。不过我留意到咧，琴日记者会上面政府嘅代表就话，其实根据现行规定咧，你哋啲从业员都要三日就做一次快测嘅，就话你哋检查呢一啲快测嘅结果咧，好有经验噶啦，应该就唔系问题嚟嘅。你自己嗰、那个即系睇法系点啊？ 嗱，我自己睇法咧，今次系加重咗我哋嘅负担嘅。咁因為客人入嚟嘅時間可能要排隊啦，第一，咁第二就係可能遇到啲客人係真係，原來係冇曬呢樣嘢起身嘅喎，咁可能又要揾同事再去另外再幫佢安排個位置俾佢做呢個即刻嘅檢測啦。咁我哋公司亦都可能會提供咗一啲叫做臨時嘅檢測包喺度貨啲客人，因為唔會咁樣就冇咗個客咁樣咯。咁可能一班人上嚟又要成班人一齊等佢，可能會又阻塞咗個門口咁樣。其實聽落去，我哋研究咗琴日。啱啱出完之後，我哋開完個會，都發覺應該都可能要加多咗人手啦。第二樣嘢就係講緊要安排一個地方安置佢哋咯，未入場之前。 嗯，即係你頭先話咧，你哋業界都準備一個措施，就係萬一嗰個顧客嚟到，佢係冇準備呢一個快測嘅結果，你哋都願意俾佢即場喺你哋職員嘅見證下去做一個檢測。你嘅意思係咪咁啊？ 係，可以咁講。 嗯， 哇，咁又 系 陈兄 喺个安全嘅位置俾佢做呢样嘢咯。 系、哦、其实以你所知啦，香港嘅酒吧咧都有大有细啊。其实你以理解咧，你嗰啲酒吧业嘅同行，如果安排一个比较一个合理嘅位置，俾佢啲顾客嚟做一个检测先，俾佢入去。其实个空间嘅配置，你觉得可行性大唔大咧？ 真系要睇一间酒吧嘅规模啦。如果佢规模大少少咧，其实喺门口设置一个位，或者系一个走廊通道嗰个设置一个位咧，就应该唔难。但系有啲你都知道，可能系得嗰唔知几百千零尺嗰啲咧，要做呢样嘢咧，就真系可能会有一定嘅困难喺度嘅。系 咁会唔会就系可能喺酒吧里边，可能都要牺牲一两张台嘅位置，你哋都要准备噶咯。 嗱，酒吧里面就已经犯咗法啦，因 为 佢系要入场前啊嘛， 咁就喺门口之前， 系啦。 嗱、 哦， 陈庆，我哋头先咧都讨论到关于造假嘅问题啦。嗱，当然我哋知道而家法例咧，其实只系要求你哋咧做一切可行嘅措施，去到即系确认嗰个快测棒嘅真伪嘅啫。咁你哋尽咗责咧，都唔会负上刑责嘅。不过我就想同你讨论咧，乜嘢为之尽责嘅问题啦、嗯？譬如如果嗰个顾客系要喺自己个检测棒上面写上自己个名，你哋嘅职员系咪要同佢核对嗰个检测棒嘅名系咪同佢嘅譬如疫苗通行证系一致呢？另外，你哋又需唔需要去备存呢啲你哋检查过嘅记录？譬如，需唔需要影低佢嗰张相去证明嗱，我真系有睇嗰张相噶？你哋而家个谂法系点啊？ 嗱，其实好简单嘅啫，我哋公司正常一般嘅酒吧嚟讲都会有闭路电视嘅。咁如果你话个客人系有冇做呢样嘢，其实睇闭路电视睇到嘅。咁我哋另外都有一种做法就系话，都有同啲员工建议过，就但系因为呢样始终第一次实行啊，就未知道顾客肯唔肯配合。咁头先你讲两样嘢啊，第一样嘢就系会唔会肯啊？我哋都谂过就系配合日常嗰阵时，为咗证明咗我哋有做呢样嘢，就系叫个客喺嗰张相或者系嗰支检测棒嘅时候入出嚟。展示俾我哋睇嘅时候咧，就帮每一个入场嘅顾客都影一影张相咯，同自己个样系啦。咁呢个保障我哋啦。咁第二样嘢就系讲对身份证呢样嘢，我谂都几难嘅，因为大部分客人都唔会俾身份证我哋对，我哋亦都冇呢个权力去咁做，因为呢个系私隐嚟噶嘛。系啊。 咁但系你点样确定嗰支棒上面个名真系我的名咧？譬如我入场，但系支棒上面系写陈小明嘅，咁你点知道我唔系陈小明咧？ 其实冇噶，所以我就话我哋第一有闭路电视啦。第二样嘢就系讲紧话，如果假设间公司系冇闭路电视嘅。我哋每一个人入场嘅时候，就建议业界就系叫个客同支检测棒或者嗰支检测棒嘅相，OK， 有佢嘅名、日期同埋时间嘅，核对咗系冇问题嘅，就影张相清晰见到个样同埋张检测棒嘅相或者个支检测棒，咁就其实已经尽咗我哋嘅责任，相信都唔会为难我哋嘅。 哦，咁就证明到系你哋系尽责啫，但系就未必可以证明到咧。呢个检测棒反映紧系一个真实嗰个入场者一个健康状态。 当然啦，咁呢个当然啦，即系冇可能话即场帮佢验 DNA 噶嘛， 冇错。 嗱不过咧，即系无论系要啲客人咧预先做咗检测啦，抑或咧系为咗证明你哋尽职上面可能要做额外嘅拍照或者核对啦，其实都增加咗客人嘅时间成本同埋你哋嘅时间成本嘅。咁关于呢一样嘢啊，会点样样影响到你哋嘅生意？以及你哋又点样样睇一啲其他专家或者议员啊一啲替代方案嘅意见咧？嗱，我哋好快就要听。新闻啊，不如新闻翻嚟咧，继续同你倾下，好唔好啊？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先报告隧道啊！而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就开始多车，龙尾近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菲林明道。坚拿道天桥过海仲系多车嘅，龙尾近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不过落去湾仔之路咧就冇之前咁塞车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老道都多车嘅，而家龙尾喺油站。九龙区路面方面，清水湾道下行近住坪石一带，现时仲系多车。之前咧就嗰度附近发生过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不过都系繁忙啦。龙尾近圣贤中学，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九龙塘律伦街一带都系交通繁忙啊。龙尾近太子道西，而新界咧西贡嘅北潭路较早前因为冧山泥啦。咁啊，北潭路来往方向近住北潭坳嗰段咧，仲系有封路措施嘅。不过喺六点至八点期间咧，就会临时开放俾小型嘅车辆使用，其余时间就会继续全线封闭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自由风，自由风， 你好， 系，请讲。 大家好，诶，希望听紧自由风节目嘅大家都好。 言不尽，风不息。 欢迎大家咧打电话入嚟一齐讨论下有关的士咧。 各位听众，各位市民，大家点睇咧？电话旁边有听众， 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可以打电话嚟发表呢意见噶。 你好， 你好，请讲系。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 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 在这几年，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岁月留身边，开始得忘信念。用我心路代言坚毅，代言坚立每一天。寻望这地长跑，尽全力领先。 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高福慧、何巨业。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收听紧嘅系自由风，自由风直播室咧有高福慧同埋何巨业喺度。我哋倾紧嘅咧就系政府就住酒吧嘅营业咧加上咗一啲额外嘅条件啊。听日起，所有进入酒吧嘅顾客咧都要出示24小时嘅快速抗原阴性结果证明。头先咧休息之前，我哋同紧香港酒吧业协会嘅理事陈庆倾紧，请翻陈庆出嚟先。陈庆， 系你好， 系你好。想问埋你啦，我哋头先咧讨论到呢一啲新嘅措施。都会增加咗客人同埋你哋嘅时间成本啦。你哋预计对生意嘅影响系点样样啊？我见到你哋有啲行家就话都有啲客人已经取消咗佢哋嘅预约咯。你睇到嘅情况系点啊？ 的确系咁嘅，系啊。咁啊，我哋预计大个生意应该都会好明显有受到影响，因为客人可以选择去餐厅玩到12点，宁愿早两个钟翻屋企好过啦。系啊，因为佢哋都系啱啱开始适应咗半个月酒吧开翻啫嘛。咁唔争在即系。都玩到12點就翻屋企，都有我哋都有啲客人已經係話咁麻煩就cancel 咗 booking 咯。我哋預計業界擔心嘅最少影響30%咯。 嗯， 多嘅話有啲分分鐘係某啲工類別嘅，譬如吸瓶嗰啲，咁可能會有50%嘅影響咯。 Okay. 但係啊，陳清啊，雖然咧我都聽到你講會有啲影響啦，但係如果政府唔推行呢個措施，即係想挽回翻啲信心啫，希望大家都可能仍然有啲信心入去。咁但係如果唔做，會唔會即係對你哋嘅影響仲長，會唔會重大咧？會如果更加多嘅個案再出現嘅話？ 我反而咁样睇嘅，即系我都明白到今次系因为某啲群组爆发咗，而令到政府今次有呢个叫做措施啦，咁去话俾市民听，我哋都有继续去处理呢件事咁样啦，亦都有加压啦。咁但系都系嗰句啦，可能我哋都会觉得业界就觉得，其实餐厅都开到12点，餐厅饮完酒嘅人都会有啲叫亲密接触啊，甚至乎揽头揽颈影相，或者可能揽头揽颈嘅情况都会有嘅，我相信系咪先？咁但系只不过可能冇我哋咁多，咁但系如果你话喂，净系我哋酒吧业嘅系做呢样嘢，我哋又觉得少少唔公平，同埋都断绝唔到嗰个根源嘅，其实好坦白咁讲，系咪先？ 嗯，好啊，唔该晒你啊，陈庆。咁我哋咧先倾到呢一度啊。陈庆系香港酒吧业协会嘅理事嚟噶。其实咧，何巨业啊，当然即系听到酒吧就会觉得政府对佢哋不公平啦。不过事实上咧，其实我哋头先开场都讲到啦，即系酒吧嘅顾客咧离开座位嘅时候冇佩戴口罩啦， 比较难佩戴口罩啦，只可以咁讲啦。 或者咧过往咧佢哋都出现一啲违规嘅情况，譬如安排咗一啲现场嘅表演啊。 是跳舞啊， 系啦，或者入场嘅人数咧超过咗七成半嘅上限，咁所以我谂公众其实都明白点解政府会有呢一个举措，只不过系大家会倾嘅可能就系而家呢一个做法系咪一个最有效或者最安全嘅做法咧？ 系啊，我谂即系公众上一般都觉得啊，我睇到有啲市民嘅反应都话都系好嘅，咁有信心。不过问题就系呢个安排我希望做到成效啫。咁其实喺个具体操作上边仲有咩要注意咧？咁可能值得要睇。聽下喎， 其實咧都可以揾專家同我哋一齊傾下，特別係頭先酒吧業界話可能會安排顧客咧係喺入去店鋪之前咧即場做一個快速檢測。其實呢一樣嘢喺一啲公眾嘅地方，譬如係喺一啲街喺街道啊，或者走廊啊，或者係一啲大廈嘅，譬如大堂啊。去到做的時候其實又有沒有風險的呢？聽起上來因為大家都知道現在 Omicron 的變種是可以經過空氣傳播的時候萬一有市民走過而你又隨口罩做快測，其實是不是一個安全的做法呢？ 是啊，還要處理通風又穩不穩妥呢？是不是適合的場地呢？這 個時候呢我們都請來一位醫學界的朋友跟我們一起聊一下。電話旁邊有醫學會的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曾其恩醫生在這裡。曾醫生你好。 你好。 曾醫生你好。 曾醫生先跟你聊一下關於酒吧呢嚟緊呢要一個24小時內的 RAT 啊。頭先呢有業界就講到呢為咗唔好得失啲客人啦，如果有人呢係未做快測就去到酒吧呢，佢哋會提供一個快測包俾佢哋現場喺酒吧嘅門外，我哋想像可能係喺街道上面啦，或者啲通道上面即席去做檢測。其實呢個行為有冇風險嘅呢？ 我谂其实就即系呢个行为一定系需要喺一啲即系比较空旷啲嘅地方啦。你左右隔离最好唔好有人啦。咁同埋做嘅时候应该都系即系同一时间都唔应该系多过一个人喺某一笪地方做嘅。咁所以我谂其实即系呢一个系即系政府佢就冇规定一定。要相關嘅人士係即場喺嗰度做嘅，佢只係話24小時以內啦。咁所以我諗呢個做法咧，咁其實係即係純粹係相關店鋪佢哋喺一個安排上咧一個方便俾嗰啲客人啫。咁我諗其實兩方面啦，其實客人自己即係亦係可以選擇係咪喺嗰度做嘅。咁定還是佢係去揾另一笪地方，即係攞咗個檢測包，跟住然後喺一笪空曠啲嘅地方去做亦得嘅。咁所以我諗最緊要就係做呢啲快測嘅時候，知識應該係一個咩情況下做，同埋有啲咩特定嘅條件下呢是会较为理想去做，就会比较稳妥啦。 明白。啱讲白，曾医生其实咧就由政府推咗呢个咁嘅计划啦，或者个安排啦。其实做咗快测先进入呢个酒馆咧，其实系咪真系会好有效地减低呢个传播，或者喺个即系喺个店铺范围里边传播呢个疫情嘅风险咧？ 嗱，我谂其实我唔好特登将呢个行业拎出嚟讲啦。我谂其实我哋讲翻而家实际成个社会当中咧。在我哋醫療界別咧，即係做呢啲咁嘅快測咧，其實係好常見嘅。即係我哋而家基本上進入到私家醫院或者去探訪啦、探病咧， 或者去老人院舍呢，其實都是要有一個 RAT。 嗯， 而家我哋講緊喺學校呢，即係返學之前都要做，即係正如今日局長所講啦， RAT 呢已經成為我哋生活嘅一部分。其實最重要就係、你相關人士進入到去某一個地方，你唔希望你有啲隱性患者造成喺嗰個特定嘅地方係傳播啊，或者群組爆發。咁喺即係學校嗰個情況，我哋即係見到咧，就真係可以即係當然唔係百分百預防得到啦，但係問題起碼啲學同學們咧，佢咁樣做嘅時候咧，係的而且係減少咗一啲即係我哋講緊學校連鎖反應喺一個群組喺學校內咧係傳播嘅機會率咯。咁我諗即係每人下一步啦，每個界別下一步。我諗政府其實亦唔係好想係實施一啲新嘅措施嘅。咁我諗的而且確係見到即係個疫情反彈，咁同埋嚟緊就即係我諗即係傳媒又有公佈啦。咁你政府唔可能話一啲措施都唔去做，因為唔係你俾人哋問到你有啲咩板斧去對付啊？咁你其實都冇板斧，都唔得噶。同埋嚟緊七一又係即係國慶，咁你點樣處理呢？咁我相信政府喺呢個時候要做啲嘢咯。 Okay. 曾醫生啊，雖然大家都肯定即係快測喺控疫方面嗰個廣泛嘅使用啦，不過即係最近咧，大家對於快測嘅嗰個局限啊，包括佢有造假嘅風險啦，同埋咧，如果個方式做得唔正確咧、其實咧都未必咧可以驗得出咧嗰個人身上面咧係咪真係帶有病毒嘅，所以咧就有一啲講法咧就是、其實快測咧都是應該要有一些改善的方案的，譬如我們是不是應該參考外地的做法，設立一些所謂快測站，這樣讓市民在有醫護人員監察的情況之下做了真的取得過陰性報告、既確認他是真的24小時內做了，亦都確認他做得對的，先至讓他進入酒吧區，這個會不會是一個可以考慮的策略呢？ 我想其實就拿個中間落墨嘅地方啦，咁其實政府今次去做呢樣嘢咧，的而且確即係相關行業係未必係好認同嘅。咁但係問題亦要平衡咗，即係社會上有啲嘅聲音，同埋點樣可以一刀切，即係因為社會上的而且確有一啲嘅聲音就話要收緊社交距離。 嗯。 咁咁，但係問題我哋喺復常嘅路線上，我哋點樣去？即係又唔可能話即係完全又再收緊，又將某一啲嘅地方去停業啊，或者縮短嘅時間。咁所以我諗政府係迫不得已去，即係我覺得去做呢樣嘢嘅。咁我諗其實我諗最緊要係就話你個指引係清晰，同埋咧你係即係有機會啦，有機會我諗。是要做一啲方法係方便到相關人士執行啦。 OK， 係啊。咁我諗最主要係一樣。 有一句，阿曾先生，其實咧個制度問題嘅啫，因為咧其實我哋相信大家都會做，做咗之後問題就係話我要申報呢個問題咧，其實有陣時好難追究佢嘅申報係咪正確啊，係咪如實申報？會唔會即係我突然間咁諗咧？如果有一個申報平台，佢哋自己哦，我係陰性啦，我確認我自己我做咗，咁而即係有一個所謂嘅聲明喺度俾自己，咁變咗佢都係有一個法律責任喺度，而從而佢可以拎住呢個聲明，佢去進入啲酒館啦，咁呢邊係咪咁樣會對佢哋有一個所謂自律性會提高咧？ 我谂其实就其实政府而家净系需要相关人士系你真系有做到，咁同埋咧就系、有一个证明，咁同埋嗰个检测真系你自己嘅啫。咁我谂其实佢哋就冇去到一个地步就话即系你即系做得好唔好啊等等。咁我自己觉得如果你有一个方法去記錄低即係相關人士做咗嘅，咁我覺得未嘗唔係一個可行或者有效嘅即係我講緊程序上啊、實際操作上一啲嘅方案嚇。 好啊，最后咧，好快同你倾埋咧，关于政府亦都更新咗患者嘅隔离准则啊。嗱，因为之前咧，我哋嗰个隔离检疫措施比较紧绌嘅情况之下咧，确诊者即使同家人同住咧，其实都系可以喺屋企嗰度检疫噶。不过大家知道啦，而家 Omicron 嘅病毒亚型咧，包括 BA.2.1.2.1 同埋 BA.4 同埋 BA.5 咧，个传播能力都系提高咗，咁所以喺大厦嗰度见到出现。傳播情況就多了。而家新的準則就是如果確診者和家人同住的時候是要共用睡房或者洗手間，就要送去一些指定的隔離設施。這個做法你預計是否可以有效地控制病毒的傳播呢？同時亦都有人擔心市民可能即之前都出現過呢個討論㗎啦，擔心被送去方艙，所以感染之後咧就索性唔報喎。 冇錯， 咁反而更加有反效果。咁呢個似乎咧就有兩種嘅意見啦。阿曾醫生，你點睇啊？ 其实我自己觉得呢就最紧要是自律的。其实呢就即是方舱医院呢或者那些的隔离设施呢也不是无限，即是那个容量不是无限大。咁当你去到某个情况呢你都会有饱和。咁所以我自己反而觉得呢就是相关的确诊者呢其实应该是即係要仍然係要自律地情報，我自己覺得應該係相關嘅安排咧，應該係留翻俾一啲即係譬如居住環境唔理想咧嘅人士咧，即係先至採用啦。即係譬如佢本身佢屋企根本上都冇咁多房間啊，可以分隔開嘅時候咧，或者過分擠迫嘅。居住環境嗰啲咧，我自己覺得先至係用呢啲嘅方案咧，係會較為即係、就是、我哋講緊，即係個效益咧會係比較高啲啦。咁、我自己覺得應該要睇翻每個家庭嗰、那個嗰、那個組成同埋嗰個情況。 好啊，唔該曬你啊，曾醫生，先同你傾到呢度。曾其恩咧係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嚟噶。何巨業啊，其實除了我哋頭先討論到嘅酒吧出現一啲群組嘅爆發啦、最近學校嘅群組爆發咧，亦都係令人關注嘅。因為咧，見到自從五月中以嚟咧，已經有超過十間學校咧出現一啲校內嘅傳播情況。咁而今日咧，亦都有一個咧係涉及到新嘅變種病毒亞型嘅個案咧，就係、是、出現啊，就係講緊培正啊。佢哋有一個女仔咧，就係、是、感染咗病毒之後咧，係出席過咧一個。学校田径队的聚餐入面是涉及到有60多人的，当中也有其他的学生是确诊。其实学校现时出现一个都比较多个案的爆发，每日都有100多宗的情报个案。作为家长，你觉得政府在现在这个阶段仍然不考虑停课是不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呢？ 我觉得政府有两难的，因为我们其实早一轮都讲过，其实学校的活动可以开放，學生可以多參與，但係而家如果這個情況一出現咧，就停咧，其實就對學生、對家長、對學校整體都係好大嘅即時嘅滋擾。只不過我諗，今次咧睇緊有個少少爆發嘅跡象，但係個根源喺邊度咧？係咪而家我哋啲學校或者學生本身嗰、那個衞生處理或者個隔離自己個社交距離係咪都控制得唔好？咁呢個係咪我諗學校容易啲處理？因為始終喺學校環境。 或者就住呢個問題咧，我哋都請嚟學界嘅朋友同我哋一齊傾下啦。電話旁邊咧有資助小學校長會嘅名譽主席張勇邦校長喺度。張校長你好， 好大家好。 張校長你好。 張校長先問下你嘅意見啦。對於咧都即係有咁多間嘅學校出現一啲校內嘅傳播，亦都有好多興趣小組咧出現一啲傳播嘅情況。你對於政府仍然係覺得而家未需要去進行停課，你嘅睇法係點啊？ 我諗剛才主持人都提過啦，其實復課都經歷好艱難先至可以即係叫正常翻，即係都係半日啫。小學嚟講，咁咧就我諗再要嗌停咧，都要合乎一啲預設嘅標準嘅。咁其實點講咧，就因為學校有學校嘅健康指引，即係應該係更新到係五月下旬㗎啦。咁就。亦都係參考，我相信教育局俾學校咧參考咗即係衞生防護中心啊，或者係即係專家小組嗰啲意見。要注意咧，就係當即係嗰個指引其實提到啊，係有 停課嘅機會嘅，不過咧係在同一個上課日，全校嘅教職員同埋學生總人數，即係翻曬嚟嘅人嘅5% 或以上。如果呈報快速抗原測試係陽性結果咧，咁就要佢哋要考慮做一個即係嗰個叫做醫學流行病學嘅調查噶啦。 嗯。 又或者你全同一班咧就係、是、有呢、這個10% 嘅學生。嗯，即系同时又系用快速测试嘅时候检咗出嚟系阳性嘅话，嗱、那个数字代表咩嘢咧？即系话咧，如果一班同一时间有我哋譬如小班嘅计啊，即系廿几人嘅啫，咁如果有三个同学仔咧，咁你一定系达标啦，咁就嗰、那个就要呈报咗卫生防护中心咧，佢就会嚟做一个调查，然后睇下决定停唔停课。另外，如果全校计咧，如果我系700人嘅一间学校咧，即系话同一日。我有35个無論係教職員啊、工友或者加埋學生啊，即係總之呢啲嘅人數，咁你就達標㗎啦。咁其實嗰個數字係應該係專家即係調研過出嚟㗎咁樣。咁所以冒然而家我覺得就亦都唔能夠話，因為嗰、那個個別學校即係有啲數字出咗嚟，因為嗱每間學校我諗而家遠遠未達到正話我所講嘅數字嘅， 明白嘛？ 所以其實就我哋要密切注意，我哋要好緊張去睇下我哋嘅防疫措施喺學校裏面。但係好多時候我哋睇到學校已經做咗好多嘅功夫，反而我哋要睇家長嘅配合，即係家庭之間。而家可能放寬咗啲跨家庭聚會啊，或者係其他好似正話講，如果就算活動之後，啲學生係咪都係適宜咁多嘅即係大食會啊，或者係即係嗰啲聚餐啊啲活動咧？嗱，呢個大家要再即係反思一下，即係係咪都可免則免咧？即係除口罩食嘢，呢個始終係一個即係專家提過都係高危嘅情況嚟噶嘛，咁樣。咁所以我覺得暫時嚟講咧，就是、學校或者係甚至家長都係比較。即係大部分啦，傾向都令即係希望盡量維持翻可以嗰、那個即係正常啲嘅學習嘅校園生活咯。 係係，阿校長，頭先你提過啦，即係點樣處理好啲學生呢啲活動之後唔好太多嘅聚集。咁其實學校或者校長或者你覺得有啲咩校內邊嘅措施你都可以做到，即係再提醒啲學生咧，或者你哋可以再監督下佢哋。 即係譬如小息唔好聚埋一齊食嘢啦，呢啲係咪都要再提多啲咧？ 嗱，而家咧，我相信咧，睇翻即係個比例咧，其實小學我哋相對咧就我掌握嘅比較數字少啲嘅應該。咁咧就因為小學嚟講咧，第一就唔似幼稚園，即係比較細啦，更加細啦啲細路。但係我哋小學其實嗰啲譬如小息已經係絕大部分，我諗間間都係你應該講，即係譬如小息食嘢，真係全部有曬飛沫擋板，全部係一齊除咗口罩就要坐定定，唔准傾偈，然後食完就戴翻口罩，你先要去排隊去洗手間。即係呢啲係嗰啲措施，小孩全部係都係幾落實去執行嘅。 係 咁而甚至乎我哋低班就因為如果落咗操場咧，佢食嘢冇一個穩定嘅地方，或者係飛沫擋板嘅時候咧，直情就考慮喺樓層，即係就去小息，就唔再落操場。其實當然咧要取捨，佢哋即係活動嘅機會少咗，但係都冇辦法喺防疫底下咧，我哋都寧願係安全一啲咧。 係 所以高班亦都係聽從嘅指示嘅。咁但係你話中午嘅時候，因為我哋係除了活动小学先可以留低啫，咁就大部分都系希望家长能够安排到去午膳，尽量唔喺学校里边去进行呢个午膳嘅。咁呢个都系整体大部分嘅措施。喺小学嚟讲，相对嚟讲个执行上咧，我哋都系亦都系可以做得到呢个严谨嘅安排嘅。 好啊，唔该晒你啊，张勇邦校长。嗱，虽然咧张校长头先讲到小学咧有好严谨嘅措施，不过大家都知咧，而家11岁以下人士嘅接种率咧仍然系比较低嘅。 系啊， 睇翻政府嘅数据咧，打咗两针嘅都系不足60%，所以小学嗰度做紧少少咧都有佢嘅好处，因为毕竟风险咧都系再高一啲。嗱，自由风同大家讨论疫情嘅呢一节咧，去到呢度，跟住落嚟咧，我哋有交通消息同埋新闻报道，咁啊之后咧会继续有自由风嘅。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嘅交通消息啊，咁 Irene 先同大家报告一宗坏车事故啊，喺窝打老道天桥噶，窝打老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近住太子道西桥面慢线，因为有坏车阻路，而家都几塞车噶，龙尾去到公主道，近住余振强纪念中学，窝打老道天桥沙田方向喺太子道西桥面嘅慢线有坏车。龙尾去到公主道，近住余振强纪念中学。 咁隧道方面呢，现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天美道，西行过海龙尾排到铜锣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同埋慢线去湾仔之路呢都分别多车啦。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沙田窝打路道龙尾映月台附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1490亿6000几万，恒指夜期六月份系跌69点，报21140点，成交2000几张。部分最活跃港股价收市价：腾讯控股379.8升3.8，阿里巴巴105.6升4.4，美团197元升2.6，恒生中国企业76元升1.18，盈富基金21.64升2.8。南方恒生科技4.65升1.14，新东方在线16.56升5.82，比亚迪股份295.8跌8元，中国平安50.55升3.75，快手88.05升1.75。五大升幅股份：东方大学城控股、新东方在线、WT 集团、亚洲资源。是部分升幅较大的股份，而部分跌幅较大的股份是广进集团控股、首都金融控股、士富金融服务集团、车市科技。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价：港元7.85，日元134.37，瑞士法郎0.999，加元1.294，人民币6.714，英镑对美元1.209，欧元对美元1.048，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625。港金系报17,030元，比上日收市跌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824.4美元，卖出价1825.2美元。港汇指数100.1冇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窝打老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近住太子道西桥面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咁但系一带嘅交通咧而家都系比较繁忙，车龙嘅大消散。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咧，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龙排到公主道天桥近亚皆老街。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嘅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的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和伟业街近常宜道。咁而家龙翔道东行咧，就去观塘方向，近住狮隧一段亦都系车多，车龙排到笔架山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车龙排到接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九龙去将军澳嘅车龙就排到落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的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现在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过了圣若瑟英文中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一段交通繁忙，龙尾牛头角定富街。在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现在近住深井一段挤塞，车龙排到丁九桥。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亦都系车多，车龙就排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排到龙富路天桥近龙门居。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提提大家，在西贡的北潭路，因为较早前山泥倾泻影响，北潭路近住北潭坳特别交通安排的。咁由而家直至到晚上的八点钟，部分的行车线会开放俾小型车辆使用，其余的时段仍然都是会全线封闭。九巴路线94号继续需要改道行驶，专线小巴7号而家就提供临时服务，来往西贡至到海峡，途经黄石码头，每30分钟一班。由西贡开出的班次服务时间会直至到下午7:30。而由海下开出的班次服务至到7:45。

一手樓啊，因為咧好多市民咧中意買一手樓啊嘛，貪佢設備夠新啦，又有發展商負責執修啦，都真係幫業主慳到唔少嘅煩惱嘅喎。 其實係㗎，你唔使擺一大筆錢去做裝修，同埋個質素似乎新樓嘅好過二手樓啦。 不過咧，我哋就留意到咧，消委會喺今年頭嗰五個月咧，就接獲咗24宗有關一手住宅物業啊，係一啲物料同埋執修上面嘅投訴。嗱，例如有一啲個案咧，聽到都幾怒氣噶，就話咧業主買咗個全新嘅樓盤單位，喺未入住之前咧揾人收樓咧，喺驗樓嘅報告入邊咧，除咗發現有好多地方有空心磚之外咧，單位嘅地板咧居然有大面積嘅發霉同埋變黑。咁啊，投訴人自然咧就要求發展商更換全屋嘅地板啦，但係咧居然就遲遲都未獲得回覆喎。嗱，我相信呢啲經歷咧，可能有買過一手樓嘅市民咧，或多或少都有經歷過執修，然後咧等待發展商回應嘅呢個過程嘅。事實上，我哋而家個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條例入邊亦都係真係有規定咧，單位嘅裝置啦、裝修物料或者設備如果有欠妥善咧，這個欠妥之處又唔係由買方嘅行為或者疏忽造成咧，喺成交之後嘅六個月內咧，發展商係要合理，係喺合理同埋切實嘅可行範圍入邊咧，盡快去補救啊！咁啊，何巨業點解喺市場上面都會收到呢啲投訴，出現呢啲話有問題，你又唔去幫我執，或者咧我嘅投訴好似咧石沉大海咁樣冇人回應噶？ 嗱，其實我諗。消委会公布呢，应该好似有24个个案啦。其实问题就在于，呢24个系咪代表一个好大部分？似乎咧就，如果我哋睇翻交楼啊，可能几个月里边可能唔系话都100几十单，咁可能呢24个个案咧就未必占一个好大嘅比例嘅。咁数字嗰啲数字我都唔清楚。不过咧，以我喺即系市场上面理解咧，其实好多发展商咧都好重视个商誉嘅。其实而好多啲新业主啦，佢提出好多想执收要求咧，喺即系大家都觉得合理情况之下咧，其实发展商咧都会做嘅。只不過咧，問題可能有啲時間上咧，可能未必配合得好，呢個就係真嘅。咁所以咧就有好多位咧，就大家可能中間有啲糾紛啦。咁但係啲發展商點解咁緊張呢？因為商業問題啊，你一個發展商唔係賣完一個盤就算嘅。如果你出面啲而家傳媒都好擁躍關注呢啲事項咧，咁會唔會影響個發展商將來銷售咧？係嘅，所以佢哋咧，我理解咧，佢都緊張嘅。問題就係有啲位咧，就係大家揸把尺啦。小業主可能提出話呢啲要執收，有啲係必須係影響安全，咁當然冇得講噶啦。但有啲可能係有啲瑕疵，影響個外觀，咁呢啲係咪發展商要會完全認同呢？可能中間係會有唔同觀點與角度啦。咁但係喺合約之下，佢係有責任對於有啲不符合說明要求嘅、不符合質量嘅要處理好嘅。咁呢個咧就喺買賣合約裏面都定得清晰嘅。咁我希望呢廿四個個案。即係得個其中一個小部分啫，係可能個別係處理得唔好嘅情況啦。 咁消委會咧，其實提出呢啲個案咧，都係提醒消費者佢哋嘅權益啦，同埋咧，到底點樣樣可以喺置業之前啊，去留意相關嘅條款，喺萬一處理即係出現問題嘅時候咧，都能夠處理得好咧。嗱，呢個時候咧，我哋就請嚟啊消委會嘅總幹事黃鳳賢同我哋一齊傾下先。黃鳳賢你好， 你好兩位主持人， 你好。 黃鳳賢啊，我哋頭先咧就傾到，其實照計好多發展商都關注自己嘅商譽噶，咁所以出現呢一啲投訴。是咪其实都喺你哋过往嘅经验入边啊，都唔系咁常见咧？今年喺头五个月内，你哋就收到24单啦。呢一个数字你哋点评估？同埋入边嘅投诉包括啲楼盘入边嘅咩内容噶？系我哋头先讲嘅净系装修啊，抑或系譬如啲电器都有机会出问题噶？ 首先一样嘢咧，就大家都知道咧，就香港嘅楼价咧就冠绝全球噶啦。咁所以咧，就当个消费者去买咗嗰层楼之后，咁当然好希望就系收咗楼之后可以，如果系自住嘅话，有个安乐窝啦。咁但系咧，其实你头先都讲到咧，就系嗰啲楼宇质素嘅问题啦，啲一手楼。咁其实咧，你讲得好啱嘅，所有发展商作为大公司都绝对去好关注自己嘅商誉，所以希望都尽量做得好啲。咁但系咧，就好多时咧，就往往出现咗两个问题嘅。第一个问题咧，就收楼嗰阵时嘅质素已经差啦。咁而收楼嗰阵时嘅质素已经差嘅话，咁当然作为业主就系非常之关注啦。因为如果佢哋喺收楼嗰阵时发现，哇，有成好多项嘅问题都发现咗。譬如话我哋今次有一个个案，根本系收楼嗰阵时已经发现咧个入住嗰阵时个地板咧都未住啊，都已经发晒毛噶啦，变晒黑噶啦。又或者系啲窗啊已经花咗啊， 又或者甚至我哋另外一啲個案係泵牆嗰啲磚係已經裂咗，咁有呢啲咩問題嘅話，咁牽涉到安全，又或者係根本係真係個樓宇嗰方面嗰個收樓嗰陣時嘅質素已經差啦。咁、所以喺過去我哋嗰24宗裏面咧，有6宗咧都已經係呢啲情況嚟嘅。咁而跟住另外一個問題咧，就係、我哋今次呢一個投訴實錄裏面嗰個主旨啦，就係、嗰個執收，即係嗰啲執樓嘅問題。因為你發現咗問題唔緊要，因為大家都知道你收層樓冇可能係完美嘅，就會有啲瑕疵嘅。咁但係有瑕疵，你都要根據大家交咗俾你嗰個嘅清單溝通好，同意咗邊啲整，邊啲唔整。等等邊啲係快啲整，邊啲係慢啲整，但都無論點都要盡快㗎啦，係咪對個業主嚟講？ 正常啦。 係啦，咁但係咧，如果係出現咗個問題咧，第一好難先約到啦，好遲先至整啦，從即係無了期啦，又或者係整嚟整去可能仲越整越差啦，又或者係整完之後亦都可能唔符合嗰個嘅要求啦，等等嘅一啲問題嘅話咧。咁就會產生咗另外一種嘅投訴啦。咁所以呢，喺我哋嘅24宗裏面呢，當中呢有17宗呢都係咁樣嘅，喺過去嗰5個月。咁如果我哋觀乎2021年呢，我哋都收到成97宗啦。咁97宗裏面呢，其實係唔滿意嗰個樓宇維修同埋保養嘅服務呢，都佔咗成67宗嘅，即係佔咗1/3。咁而有剩嗰啲呢，都係牽涉到嗰個樓宇品質啦，同埋佢哋嗰個服務質素嗰個問題。咁所以呢，我哋都好希望呢，就係、今次第一就希望提醒發展商，就係、其實當你起一層樓嗰陣時，佢都唔想執樓好耐嘅。個原因係其實呢啲我哋叫做係成本嚟㗎嘛。如果你快啲整完，唔使拖咁耐，或者来来回回咁多转，每一工都系钱嘅。咁当然即系个客又开心，咁你又即系已经可以快啲搞掂咗呢啲嘢啦。咁你都可以开始开展其他项目啦。咁但系对个消费者嚟讲咧，我哋都一定要提醒佢嘅，就系、当你去提出一啲嘅执收嘅项目嗰阵时，即系嗰张清单啦吓，所谓。咁你第一，我哋都会提醒消费者咧，就一定要睇翻嗰个售楼说明书。正如你头先所讲。咁系咪符合个售楼说明书里面嗰个合约里面所讲嘅嘢咧？咁另外咧就系同埋亦都自己要睇翻嗰啲维修保养期啦。咁第二咧就当你出咗嗰个验楼清单嗰阵时咧，因为消费者一般消费者佢哋唔会对建筑呢一方面咁多知识嘅。咁所以而家已经好有习惯咧，就系情愿俾少少钱咧，就系去请一啲叫建筑或者测量师啦，或者有经验嘅人士咧，就系做呢一个楼宇检测。咁然后咧就罗列晒啲清单之后咧，影埋晒相啦，就交。就俾發展商啦，咁你就可以即係大家有朋友句咁樣去處理呢啲清單嗰個問題。咁但係咧個過程咧，我哋都會提醒佢哋咧，就唔好諗住交咗俾個發展商就算，因為其實講真咧，如果嗰層樓交吉嗰陣時，俾好多唔同嘅業主同一時間係一手樓，佢哋可能都好多執樓。 係啊， 嚇，因為佢都好忙。咁邊個業主催佢快啲，或者佢做得快啲嗰啲，佢會做先嘅啫。 或者你寫得清楚啲，佢可能會容易做啲。 對啦，嚇，咁所以咧就其實個。消費者自己本身都要有很清楚的跟進，就是有哪些做了就當然你 tick 啦，但同埋咧我哋都會提醒就記錄翻，咁係幾時做啦，做咗幾多啦，個進度係點啦，大家個同意嘅嘢係乜啦，咁其實如果有一個很清楚的記錄嘅話咧，某程度上有幫自己，有幫咗嗰個發展商。等大家可以清清楚楚，希望完成晒所有呢啲嘅執樓咯。 Okay. 因為如果唔係嘅話，你搬咗入去之後先再整咧，我都聽過好多唔同嘅個案咧，就之後仲煩。 係啊，呢、這個都明白嘅。但其實啦，黃福賢啊，我又想問一下咧，其實你哋嘅個案裏邊會唔會觀察到有陣時就係大家嘅期望不同嘅問題啦？就可能到時有啲嘅爭拗或者糾紛咧。喂，譬如有啲小業主可能佢對期望上樣樣都做得比較完美啲嘅。咁但系咧，發展商亦都考慮下，實質上工程上面梗係有啲所謂嘅不完美嘅地方啊，同埋唔係喺工廠裏面做到完美嘅一個貨品。咁其實喺呢個角度嚟講，技術角度係咪會真係可能係公眾同埋發展商大家或者消費者未曾有一個好好嘅溝通，同埋大家認識真正嘅個尺度喺邊度咧？ 其實我唔排除呢個可能性，不過我哋唔會話逐個逐個個案咁樣去評估佢呢樣嘢。但我會覺得咧，呢一啲情況咧，就真係大家要。合情合理，同埋一定要溝通啦。因為個原因，譬如話我哋有一個個案，佢講緊係嗰個去水位，究竟係斜落去個水喉度啊，定係佢原來整咗個我哋叫凹位啦、令到啲水去唔到咧，因為嗰個傾斜度根本係唔同。咁、所以咧，就係呢一啲就係好明顯可以用一個客觀啲嘅方法去處理呢啲問題。咁但係當然你話嗰個玻璃嗰度有少少裂痕。 你的尺度是我有见到一丁点儿的痕，同埋呢一个或者都好好大嘅一个裂痕，系好明显系唔同啦，系咪？ 冇错，花痕同裂痕已经唔同啦。 系啦，咁所以咧呢一啲就绝对系好重要地，就系嗰个发展商同埋个业主咧，你真系大家一齐要去同意边一啲系要整，同埋点样去整法。咁同埋咧就系、是、我哋嗰啲投诉里面嘅个案咧，有不少咧都系讲紧个发展商咧系迟迟都唔回复，亦都觉得佢拖延嗰个嘅工程，系有呢啲咁嘅投诉，咁所以。我会觉得从一个发展商的角度来看呢，如果你真是承诺了个业主是几时做的话呢，你真是应该要跟大家同意了那个的时间表去做人做嘢囉。 OK, 黄凤娴，因为呢你提到迟迟不回复直到你哋介入咧，先至得到回应呢个问题咧，我就想代啲买家又追问一个问题啦。嗱，因为即系迟咗个执收啦，好多时咧就会令到个买家未能够如期入伙咧，有机会衍生其他费用噶。譬如我啲家私搬唔到入去要存仓啦，譬如我有机会可能要住酒店啦，等等呢一啲嘅费用，其实系喺现时嘅法例或者买卖条款之下，我要向个发展商再去追讨，系咪都冇地方可以保障到我？我系唯有自己去。即是对簿公堂，如果出现这些情况。 咁视乎情况啦，其实一般消费者来讲呢，如果是有一些咁嘅延误或者是出咗呢啲咁嘅差子呢，咁如果唔係话好离谱嘅数目呢，都可能佢哋自己硬咗算㗎啦。譬如话我哋今次有一个个案个地板黑晒嘅，咁佢自己被逼就自己租咗两个月酒店住啦，因为个工程就延误咗啦嘛。咁所以呢一啲呢个业主都冇话要追返个发展商嘅。不过从一个法律嗰个理据嚟讲啦，就係、是若果是真是赶不切去做返他们应该要所有的執漏，咁但是呢其实现在的法律里面呢就没有说有明文规定呢发展商呢就需要向这些这样的情况呢，即是造成这些这样的损失呢，是作出一个金钱的赔偿的。咁但是消费者的权利在哪里呢？就若果他是能够证明了发展商是有违约或者是侵权的行为，譬如说有些疏忽的情况呢，亦都可以按住这个普通法呢就是提出这个民事的索偿的。咁所以在一个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就真的很视乎个消费者自己的取态，同埋他自己觉得有没有足够的证据去追讨返嗰个发展商嗰啲损失啦。咁同埋值唔值得做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可能打官司都係好花时间嘅。咁一般情况嚟讲呢，大家都係透过商议啦、调停啦、调解啦呢啲方法呢，希望处理咗件事囉。 好啊，黄凤娴，嗱，我哋咧又想请教埋你哋咧另一个调查，讲到关于血氧计啊，因为咧大家早前啦疫情比较严峻嘅时候咧，都曾经经历过需要留家自我隔离嘅情况，有部分人咧就会买一啲咧夹手指形式嘅血氧计咧嚟测试嗰个血氧嘅含氧量，判断咧病情系咪有变化。但系你哋嘅报告咧就似乎指出咧，单凭呢一个毒素去到做一个嘅决定咧就未必准确，不如都同我哋讲下你哋嘅发现啦。 好啊，嗱，今次呢一篇文章咧，就我哋唔系一个产品嘅测试，不过咧就我哋会睇到咧，因为个疫情嘅关系咧，就有好多屋企咧开始认识到呢一个叫血氧计啦，因为佢就可以监察到嗰个血液里面个含氧量啦，同埋咧系可以帮助到咧去监察一啲病情，同埋睇下需唔需要去求医啦。咁但系咧，我哋咧亦都系有一个好重要嘅信息，就话俾个消费者听咧，就因为呢一啲嘅血氧计咧，都分一啲叫医疗用途同埋非医疗嘅用途。咁而可能而香港咧而家咧系未有一个咧就叫做医疗仪器嘅法定嘅定义啦，同埋有一个我哋叫 mandatory 啦，即系强制性嘅一个法规，就是规管呢一啲嘅医疗仪器。咁所以咧，我谂喺大部分喺坊间里面，大家买到嘅呢啲血氧计咧，可能系一啲叫非医疗用途嘅血氧计，即系当买嗰个喺屋企旁身咁样样啦。咁但系咧，其实呢一啲嘅血氧计咧，大家可能要知道咧佢嗰个限制，因为佢有好多唔同嘅情况之下咧，可能影响咗佢嗰个毒素噶。譬如话你有个指甲太长啦，手太冰冷啦，太湿啦，你讲嘢嗰阵时手震震啦。又或者是你夹嗰个手指头嗰阵时太松太稳啦，或者是事实上你自己本身已经是有心律不正啊，或者有一啲病患啊，呢一啲嘅问题呢，根本是用呢啲血压计呢可能未必度得好准佢嗰个嘅毒素嘅。咁所以呢我哋好简单而言呢，就希望消费者就算你係买咗呢啲血氧计，首先第一就希望你用一个审慎啲嘅方法去买一啲比较质素好啲嘅血氧计啦。第二呢，就是当你去用的时候呢，都真的要跟足那个说明， 同埋咧就係、是、嗰個毒素咧係作為參考用途好啦，咁唔係作為一個唯一嗰個嘅健康指標。咁呢幾方面咧，我哋都好希望提醒個消費者，因為譬如話有啲細路仔咧，佢哋年紀太細咧，有某一啲嘅血氧計咧，都未必用到嘅。咁同埋咧個基數咧，起初嗰陣時咧，你都一定要量度清楚，清潔啦，或者係嗰、那個頭先講嘅用途嗰方面啦，其實大家都需要留意。咁所以其實咧，用血氧計唔係話就咁夾下手指咁簡單，有好多人睇得好簡單，但係裡面有好多細節咧係需要留意。咁而今次呢個文章咧，就希望滿足到呢一方面嘅需要。咁而另外一方面咧，我都希望咧倡議政府咧，因為正如頭先所講啦，我哋而家係冇一個醫療儀器嘅特定嘅法例去規管嘅。咁但係事關乎而家坊間大家對醫療儀器嗰個需求 就要做 要求咧，我哋覺得都要做得好啲啦。 好，唔該你，黃鳳賢。 從企業同埋消費者嘅利益出發，取消全部對華加徵嘅關税，有利於中美兩國，亦都有利於世界。美國白宮發言人楊平安爾較早之前證實，白宮正討論修訂前總統特朗普政府對中國貨品徵收的部分關稅。天氣方面，與低壓槽相關的驟雨和雷暴正影響廣東沿岸，預測多雲，有驟雨和狂風雷暴，初時雨勢有時頗大。明日氣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明日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周末至到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八点半，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在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深井的快线有意外，今天大交通比较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丁九同埋青朗公路近青衣西北交汇处。今就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深井快线有意外，龙尾分别去到丁九同埋青衣西北交汇处。另外在青衣北岸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淡干山交汇处因为有意外，现在这一段的青衣北岸公路全线是暂时封闭，交通未有挤塞，但经过的朋友都请你保持忍让和小心，留意现场的交通指示。在青衣北岸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淡干山交汇处因为有意外，全线暂时封闭。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较早前提及过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深井快线的意外事故啱啱清场，但一带交通仍然都是繁忙，车龙大消散。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空中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近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沙福道，龙翔道来回方向去狮隧都是车多，车龙分别排到风力楼和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就排到乐观塘绕道，龙尾去到近九龙面粉厂。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牛头角定富街，而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启业村一段的交通大繁忙，龙尾在德宝花园。新界方面，荃灣路去屯門方向近住葵涌公園一段慢車，車龍排到麗景；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的交通繁忙，龍尾屯門柏麗廣場；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擠塞，車龍分別排到城門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同埋青沙公路近大圍新村。咁提提揸车嘅朋友咧，部分地区有雨，天雨路滑，请你特别小心驾驶。最后，小安仔就提提你，腌制罐头好高钠，记住少用佢哋作为食材。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830，迪丽热巴、任嘉伦领衔主演。预交记， 青雨乱鸟嚟到凌霜台，长意主动请缨，带人前去六台山救出无辜仙友。与此同时，雨君亦都派人对仙师傅展开剿灭。 几缓和，又会点样帮长耳呢？ 国剧八三零预交记每晚连播两集，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医健通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们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何巨业。 自由风，自由风。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何巨业啊，我哋呢一节咧想同大家转个话题啊，讲下咧有关大屿山嘅发展啦。 哇，好重要、啊。 其实咧，政府喺即系早年啦，如果你讲话写入施政报告咧，喺2014年已经提出咧要开拓大屿山同埋周边嘅海域。咁啊，如果同大家数下历史咧，其实2017年嘅时候咧，仲发表咗过一个咧叫做可持续大屿蓝图啊，入边咧就定咗一个大屿山嘅发展方向。当时咧，大家就話北發展、南保育，意思咧就係喺大嶼山嘅北邊咧，我哋可以有一啲商業啊、就業嘅平台啊，有一啲新市鎮嘅擴展啊，有啲社區啊，咁樣樣嘅一個安排。咁、而南邊咧就係即係觀乎嗰度嘅生態情況咧，可以有海岸公園同埋咧一啲休閒娛樂設施嘅設置，譬如一啲露營嘅營地啊，或者甚至我記得嗰陣時係講過啲水上活動中心添， 係啊。 咁啊，其實咧呢一個討論咧，自從2017年出現咗之後咧，政府都有跟進行動嘅喎，就係咧有一個可持續大嶼辦事處咧去跟進之後嘅發展同埋保育工作。近日咧呢個辦事處就話咧，佢哋已經完成咗檢視大嶼山交通運輸基建網絡及旅客接待能力嘅研究，即將咧就會向相關嘅委員會嗰度報告。咁啊，今日咧我哋就係想同大家咧講下呢一份嘅報告內容，何巨業。 其實呢個報告就應該係好重要嘅，因為如果呢個報告咧就其實就係秉承緊呢、這個。大嶼山整体个发展计划，成个策略啦，要定一定，其实发展成点咧？你不发展啫，咁啊，而家系好多发展噶啦。其实小蠔湾啊，甚至乎你个东涌嘅东啊、东涌西啊都发展啦。咁、但系南保育嗰个片嗰一、那个片区，似乎咧着物得好少，或者讨论得少。咁甚至乎如何保育咧？保育到咩程度？纯保育定系有发展咧？因为活化都是一种重要的可持续的一种的手段的嘛。咁问题就是香港都是一个旅游资源，生态旅游都讲了很多很多一段时间。其实香港有条件做的，我想很多地方，但大屿山南部似乎都是一个都挺好条件，因为传统上唐福啊，我哋长沙啊，我哋细细个好多朋友都去嗰度露营啦，咁亦都可以行山啦，凤凰山。咁其实点样定位大屿山嘅南保育，而结合到一个旅游，甚至乎都系一个经济上可持续，但又唔系过度破坏或者平衡发展咧？咁其实咧，我就觉得，今日睇到即系我哋讨论呢个初步一啲嘅有啲嘅意见啦，或者呢个建议咧，其实咧，我觉得重点就系在于，其实发展到个定位系乜嘢？我谂成个大屿山嘅整体发展咧，就唔系净系大屿山嘅当区人士关注嘅，其实整体香港。嘅都重要嘅，等于我哋发展北部都会区、中部海域，咁呢啲咧其实系一个成个香港整体经济发展嘅一个元素，好重要。其实我觉得要从个宏观嘅角度去睇，大屿山北发展我哋都好清晰噶啦，南保育如何保育，可唔可以发展一啲可以带动经济发展而旅游业嘅平衡生态嘅？咁呢个位置有冇一个具体嘅研究咧？同埋有冇一个数据或者一个结论出到嚟，而去支持？跟住推動嘅任何嘅改善或者係呢個提升方案啦，咁呢個係一個重要，暫時好似未睇到。 的確咧，我哋留意到呢一份報告嘅重點咧，似乎係落咗係咧點樣樣去改善島內交通嘅一啲建議，即係咧大家喺報道入邊睇得好多一啲關於兩隧一橋點樣樣透過改善即係當地嘅交通，將南北嘅交通網絡再進一步去做得好啲嘅一個討論。咁但係何巨業，你頭先話似乎大家對於點樣做好南保育喺南邊嗰、那個點樣發展個旅遊資源，那個報告係咪完全冇著墨咧？嗱，我見到喺文件嘅第十八段咧，似乎其實佢都有提出咧，呢、這個研究就喺2019年嘅第三、第四季咧，有做嗰個問卷調查嘅喎。嗱，問卷咧除咗有訪問當地嘅居民、旅客同埋商户之外咧，亦都係探討到咧喺大嶼山佢哋對於個現況去做一啲休閒同埋康樂活動嘅時候咧，佢哋認為個交通基建係咪應付到旅客嘅需求啊？同埋如果我哋再俾多啲旅客落去，佢哋嘅睇法係點？嗱，我就見到咧，似乎今次呢個研究指出咧，有八至九成嘅旅客咧，都係對於咧到訪嘅熱點咧係感到滿意嘅，即係你頭先講嗰啲大澳啊、昂坪啊、梅窩啊呢一啲旅遊熱點咧，佢哋覺得而家入去玩咧都玩得開心嘅喎。嗱，另外咧有七成至八成嘅受訪者係住喺東涌同埋大澳咧，就覺得哇週末咧而家太多旅客啦，就過分擁擠啦。嗱，呢個又係咪俾到一啲意見？我哋未來個南保育係咪仲可以再加多啲旅客落去咧？另外啦，亦都有七成嘅受訪嘅大澳同埋東涌嘅居民咧，就講話而家週末咧已經冇再多嘅容量咧，可以有多啲嘅旅客啦。咁最後咧喺文件入邊亦都提到咧，有七成以上嘅受訪者咧覺得咧係要改善啊當地嘅一啲公共交通同埋酒店住宿嘅配套，提升旅客嘅體驗嘅。 其實咧就嗱呢度呢四個段落咧，其實就我可以咁理解。佢係講緊而家對於啲訪問咗啲人士咧，佢對現況嘅一啲嘅睇法，但係咧就睇唔到個願景啊。嗱，現況而家嘅道路係咁窄，交通設施係咁多，甚至乎啲居住啊、酒店嘅商業嘅配備，即係容量就係咁多啦。咁覺得唔足夠好，或者佢覺得而家都勉強都滿足到，咁但係睇唔到咧，成個嘅我哋嘅願景係乜嘢？如果我哋個願景覺得值得，我哋整體嘅大環境可以增加嗰個旅遊資源嘅容量，值得或者都可以平衡到喺當區，亦都有一啲嘅經濟活動嘅嘅需求。咁嘅話，我哋就應該要諗下呢個目標係點，而從而諗下啲配套啦嘛，條路點樣擴闊，或者係要如何擴闊，點樣打通啲接駁，跟住商業設施、酒店設施，甚至乎仲有冇啲生態改善嘅工作要做？嗱，咁嗰啲係願景。如果我哋今日只睇現有嘅限制而去決定，足唔足夠，仲有冇得變咧？咁其實冇得變嘅。我哋應該睇下將來目標，跟住要做乜嘢。咁呢個先至係正式，我會覺得完整啲嘅睇法。咁我希望嚟緊仲有一個嘅討論啦，唔係就咁樣停咗喺度啦。如果唔係就可能係一個好可惜啊！過咗呢個配合成個中部海域啊，成個大嶼山整體擴展發展一個大藍圖咧，今日唔做咧，其實就遲嘅。 不過有時候一些發展項目我又留意到會有個矛盾的處境，就是當你不先去改善當地的交通，一陣間我們會討論到就是現在在南北的連接主要只是靠一些很有限的道路網絡，還要講緊個行駛的路段崎嶇不平，容量很窄。咁你就同啲居民講話嗱，我要喺嗰度咧做好多旅遊設施，咁啲居民就會即刻同你講咧冇路㗎，我哋咧會逼爆㗎咁。咁所以到底係應該改善個基建先，定係讓到當地嘅人或者我哋嘅市民見到個願景先咧？似乎係一個永恆會出現一個先後矛盾嘅問題。 大家爭逐緊嘅。咁但係我會覺得咧，你話而家已見到有問題，咁當然你而家個目標係改善而家問題，處理而家問題，咁梗係從而家嘅問題跟住揾個答案啦。但係我哋都會睇到，唔係淨係處理現有嘅問題，其實我哋想睇下仲有冇探討一個機會，有冇再擴容或者令到更好利用呢個難得嘅資源。咁我覺得要有願景，同一時間有願景就諗下有咩配套，有咩改善嘅方法，一齊拎出嚟傾。 嗯。 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1，18723111啦。嗱，讲紧咁耐咧，我都要好快再讲一讲咧，关于今次报告入边咧提到点样改善即系大屿山嘅交通网络嘅建议啊。嗱，讲紧咧，因为大家都知而家东涌道咧就系现时唯一贯通南北大屿嘅车辆通道啦。咁第时一啲策略性基建咧就喺晒北大屿，喺南大屿居住紧嘅居民可以点样过渡到去北边咧？点样改善嗰度嘅交通咧？报告就建议咧，系咪可以考虑兴建两隧一桥咧？即系两条新嘅行车隧道，将梅窝连接至小濠湾或者系愉景湾，同埋咧将石壁咧连接到去大澳道。咁呢个就系两隧。至于一桥咧，就系一个高架嘅行车桥梁啊，用嚟取代咧现时狭窄多弯嘅姜山道啊。嗱，其实大屿山咧，虽然喺嗰度嘅人口就未必好多啦，讲紧可能18000位嘅居民咗，但系大家市民咧假日嘅时候咧都有唔少入去玩嘅经验啊！你哋对于点样改善嗰度嘅道路交通网络，或者系咪再需要去考虑嗰度嘅旅客嘅承载量啊？点样改善嗰度嘅设施咧？有意见欢迎打电话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何巨业而家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一位立法会议员一齐倾。电话旁边咧有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嘅委员陈恒斌喺电话旁边。陈恒斌你好。 你好，两位。 好，你好， 陈恒斌啊，我哋头先咧就不如先问你一个比较宏观嘅问题啊。头先阿何巨业就提到咧，对于报告入边咧，暂时只系有一啲比较具体嘅建议，讲咗点样改善岛内嘅一啲交通基建，但系似乎咧就睇唔到咧南保育嗰度咧点样去做好个保育，同埋咧一啲旅游资源扩充嘅愿景，就听落佢嘅语气就有啲失望啦。你同唔同意佢嘅睇法咧？ 同意嘅，因为事实上我哋喺大屿山发展咨询委员会咧开始嘅时候咧，我哋已经系好期待咧，就系南大屿咧有一啲嘅发展啦，包括系旅游资源嘅发展同埋开发啦。咁但系去到而家咧，都只系停留喺个交通嘅方案，而呢个交通方案咧，其实都系一个好基本嘅交通方案。亦都咁讲，呢个交通方案咧，虽然可能讲咗一大部分系一啲比较大啲嘅，咁亦都系譬如话我哋好基本嘅。一个大屿山南嘅路咧嘅扩阔等等嘅工作咧，其实喺今次都唔系话好睇得好多嘅，咁所以我觉得呢个系基本方案之中嘅一个好基本嘅工作咯。咁对于即系未能够扩大我哋香港旅游嘅容量咧，咁所以都系有啲失望嘅。 嗱，陈议员，你头先你都讲咗啦，其实就而家做紧呢个好基本嘅基本嘅工作。咁其实我相信咁讲，如果呢、這个研究唔赶紧去再深入啲去讨论咧，或者提出啲方案咧，其实嚟紧要落实咧，就越嚟越迟。咁其实喺呢个阶段会唔会仲有啲或者委员会里面仲可以有啲动力再可以再深入啲去諗，或者你哋有冇个别嘅委员呢都提出一啲嘅諗法呢？ 过去呢我哋其实都系有啲諗法嘅，亦都交咗啲方案呢俾政府啦。咁譬如话喺南大屿嗰方面有边啲旅游资源系可以开发嘅，甚至乎好基本嘅，我之前建议政府呢系即系发展下整个南大屿嘅露营区嘅一啲開發啦，咁另外一啲譬如話度假嘅發展咧，本身呢啲都係好基本嘅，咁但係咧其實一直都係拖住喺度，似乎咧大家唔知喺度等緊一個嘅乜嘢機遇啦。咁譬如話係咪交通？交通如果係一個制約嘅話，咁其實你處理得交通嚟都可能20-30年啦。咁到期時先我哋諗去開發個旅遊咧，其實已經係遲上加遲。香港我哋点解冇办法做大咗个旅游业，或者系我哋以往嘅旅游业都好啦，都会俾大家成日都批评话好逼啊，点解啲旅客会咁多啊？喺呢度啊，个区又逼爆，嗰个区又逼爆咧。其实有一啲好好旅游资源嘅地方，我哋又唔去开发咧，事实上系会令到我哋香港即系成日都好似冇咩玩咁。 系 咁本身而家疫情之下，我哋好多人喺香港啦。咁都係即係覺得非常之悶嘅，即係呢樣嘢又冇得玩，嗰樣嘢冇得玩， 咁有好多工作咧，我覺得係可以做，亦都係可以開展嘅。咁但係似乎而家都係交唔出一個，即係譬如話開發旅遊資源嘅方案。 其實即係我哋好似旅遊發展咧，都係好被動啊，好似等件事發生，我哋點樣去應對咁樣嘅態度。咁係咪咧？ 冇錯。咁其實旅遊咧，就有啲時候咧，我哋都要理清一個概念啦。發展係咪一定係破壞？保育是不是不代表可以发展、这个这样的原则呢，我觉得大家要搞清楚啦。那譬如说是不是有发展一定不可以保育呢？保育和发展是不是一定是对立呢？ 我相信不是的。其实很多东西呢都是可以在保育当中去发展。甚至乎有时呢有了发展之后呢，保育可以做得更加好。所以这个概念我觉得要处理的。另一方面呢，讲回交通问题呢，今次他这个交通方案呢就是即係都係好基礎性嘅工作啦。咁譬如話佢要起翻理順翻嗰條即係東涌路啦，東涌道。即係而家東涌道咧就係、要跨過一個山先可以去到南大嶼。 係。 咁事實上嗰個山亦都好斜好高啦。咁要開翻直佢咧，就不如咧開隧道啦。因為東涌道本身都係雖然以往都係曾經係拉直過嗰條路。咁但係呢始終都係未夠嘅，我覺得呢一方面呢係可以考慮一下點樣可以更加順啲改善東涌道嗰度嘅連接。另一方面呢就係、梅窩嗰度啦，咁我係贊成有條隧道由即係北大嶼山公路一帶呢係穿過去梅窩嘅。咁事實上梅窩呢都有好多土地可以發展，甚至乎而家已經係發展咗嘅一啲居屋啊、公屋啊等等。咁而將來嘅如果真係要發展即係東大嶼都會啦，咁亦都需要有交通連接嘅，咁所以梅窩其實都係一個重鎮嚟嘅。咁至於今次點解要提出兩條隧道要連接埋去即係愉景灣呢，咁呢個我覺得有啲特別嘅，因為愉景灣本身就已經有一條隧道㗎啦嘛。咁若果係愉景灣打通去梅窩嗰個用意係乜嘢呢？是不是打算由梅窩那裡再轉出去愉景灣，跟住在愉景灣出海去回東大嶼都會呢，還是怎樣呢？這一條隧道我覺得要搞清楚個用意是什麼啦。因為愉景灣本身是有隧道的嘛。 是。 是出即是小河灣一帶的嘛。那它起這條隧道的用意是什麼？另一方面呢就是那個石壁那裡啦，它要起一條連接路呢，就即是令到大澳和石壁之間嗰個改善嗰個道路啦，避免用姜山道嗰個好斜好彎嘅問題。咁其實如果淨係繞過姜山道係起一條橋，嗰條橋係點起咧？呢個真係好難想象。 係 係繞海邊起啊，還是係跨山要轉隧道起咧？咁一個都可能要有待佢即係再進一步解清楚。 嗰個工程成本會唔會點樣諗都係一個應該會造價不菲嘅方案咧？ 其實在香港今時今日做任何工程都造價不菲的，咁尤其是要開隧道呢本身都是要一定價錢的。咁但係呢我覺得又值得的，因為大澳裏面是我哋係一個好好發展的地方，尤其是佢裏面呢係有好豐富的旅遊資源。咁若果係改善到道路呢，令到出面啲後生嘅願意返返嚟大澳居住，就唔好咁多離巢老人啦。若果而家我哋再唔改善佢里面嘅交通咧，相信未来嗰几十年都系剩翻老人家噶啦。 我都听闻讲有啲大屿山嘅居民话，好似政府都忽略咗佢哋好多年，冇乜点样理会佢哋嘅需要咁样。 系啊，当年起机场嘅时候咧，其实都系有啲建议咧，就喺东涌，跟住有条路咧就驳去大澳，咁令到大澳咧嗰个交通系改善嘅。咁但系一路咧，就外於我剛才講嗰樣嘢啦，保育定發展，究竟保存佢原有面貌，乜嘢都唔做，係咪叫做保育咧？咁呢個問題一路都係糾纏不清嘅。咁我希望咧，即係政府都要有個說法出嚟，搞清楚，話俾全香港市民聽， 究竟保育和發展是否對立的。 OK， 其實呢現時南大嶼有很多主要的道路呢都位於郊野公園範圍內啦，所以當我們說要做一些道路改善工程呢，很自然一些即外護生態的人士或者當地的居民呢都會關注到，你做這些工程的時候會不會對於個環境生態產生影響呢？另外呢就是改善了個道路擴闊了個容量之後，又會不會一下子令到很多的旅客湧曬入大嶼山，破壞那裡的寧靜的生活文化呢？這些可能都是居民會關心的議題來的，陳恆斌是不是呢？ 都認同的，即如果你說不開條路，跟住呢就令到這個地方一路都沒有任何發展，那是一個好的方向呢，那當然我不是很認同啦。咁你唔改善條路，啲市民都依然係湧去大澳，都依然係湧去大佛，都依然係即係湧去梅窩噶。不過咧，到其時就即係而家就係用無好耐嘅車，又或者甚至乎要好危險嘅揸條張山道咁樣去咯。定係我哋係改善咗道路，令到佢容量高啲，市民出入方便啲，甚至乎咧。令到遊客咧都係更加舒適咁樣去到呢啲地方，同埋喺裏面咧有更多嘅旅遊點係能夠開發，令到市民咧就唔會同遊客之間嗰個衝突咁大。我相信喺規劃當中係可以滿足到呢啲嘅要求嘅。若果我哋而家唔去做呢啲旅遊點，我相信隨住個社會發展啦，越嚟越多人會去大嶼山，咁到其時係咪即係趕啲遊客走咧？係嘛？又或者？條路出現咗好多意外嘅時候，我哋先到其時先去怨個政府唔發展條路或者唔改善條路。咁所以有個機會嚟嘅時候，我哋都希望可以盡量改善，令到居民咧除咗個安全啦、舒適啦，亦都可以令到香港旅遊係個容量係增大咯。 係，我諗陳文斌你都會唔會認同就係其實我哋唔單止淨係要睇個成本嘅問題，其實就係有陣時就對社會價值，即係呢個工程做咗之後對整體嘅社會價值或者經濟價值帶嚟有啲咩正面影響，先做到一個比較咧。咁淨係講錢，永遠使多一蚊都係覺得使多咗一蚊㗎啦。是不是呢？ 咁係冇錯，即係永遠你唔做就唔使使錢，但係其實你唔做呢個社會嘅代價同埋個成本呢都好貴嘅。因為我哋大家付出咗好多代價。譬如話我哋乜都唔做，嗰度係咪即係自然生啲草出嚟就係最好睇。咁嗰啲都係我哋香港好珍貴嘅資源，同埋市民一啲土地佢冇辦法發展都係資源嚟嘅。咁但係喺發展嘅過程當中，我哋一定要諗辦法去保護返原有嘅一啲生態啦。譬如話裡面有鄉村嘅特色啊、文化嗰啲嘢，我哋完全係可以有機會呢係令到即係原有嘅工作呢係得到保障，然之後再喺呢個咁嘅基礎上面再發展。但係如果我哋將所有嘢一有發展就即刻就會破壞佢哋嘅生活啦，有咩呀，即係我覺得太快落到去個結論嗰度啦。 OK， 好啊，唔该晒你啊，陈恒斌，倾到呢度。陈恒斌系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嘅委员嚟嘅。各位听众，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 1872311，倾紧嘅咧系大屿山嘅交通问题。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梁志德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午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就包括乌克兰在内的问题交换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从乌克兰问题的历史经纬和是非曲直出发，独立自主作出判断，积极促进世界和平，促进全球经济秩序稳定。习近平指出，今年以来面对全球动荡变革，中俄关系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两国经贸合作稳步推进，中方愿意与俄方推动双边务实合作行稳致远，亦都愿意与俄方继续在涉及主权、安全等核心利益和重大的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密切两国的战略协作，加强沟通协调。新华社报道，普京表示，今年以来俄中务实合作稳步发展， 俄方支持中方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反对任何势力借口所谓的新疆、香港、台湾等问题干涉中国内政，亦都愿意与中方加强多边协作，为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作出建设性的努力。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希望通过基层医疗健康体系改革达至三个目的，包括预防慢性疾病、及早识别慢性疾病患者、提供合适的治疗，和及早发现和管理慢性疾病相关的并发症，以减低病人因为并发症而入院的机会。林郑月娥出席地区康健中心基层医疗健康新里程典礼致辞的时候说，要大力推进香港基层医疗发展，真正做到全民覆盖、人人健康。今年内在全港18区设立地区康健中心，是完善香港医疗系统的新一步。更加重要的是，必须为整个医疗策略带来新转变，扭转现时重治疗、轻预防的医疗体系和风气，以应对本港人口持续快速老龄化的种种挑战。屯門龍門居第十座下午5點起圍封強檢，要求受檢人士今晚11點鐘之前接受檢測。政府的目標是明天上午大約11點完成行動。政府審視一籃子的因素，包括污水檢測病毒量、確診個案情況、其他環境因素等等，決定作出檢測宣告。在受限區域14日內曾經檢測呈陽性結果的人，包括衛生署已經記錄的核酸檢測陽性個案和已經申報的快測陽性個案，無需接受強檢。任何在今個月9日至今日期間曾經身處龍門居第十座超過兩個小時的人，要在星期五或者之前接受強檢。而北京由今日凌晨到下午3点新增7宗新冠本土个案，都是隔离观察的人。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刘晓峰说，由上个星期四起，全市累计出现的327宗感染个案都是涉及天堂超市酒吧聚集性疫情，形容防控仍然处于关键阶段。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徐和健说，要从严从紧找好社会面防控，对涉及疫情的重点区和有病例的地区进行全员筛查，在全市组织开展公共场所防疫大检查，对不符合防疫要求和落实防疫措施不力的场所作出通报和整改，又要求严格落实社区和公共场所的数码查验程序，又要做好宣传引导，加大典型案例通报曝光力度。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明日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周末至到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天文台发出了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的8点半。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想先提下揸车嘅朋友啦。咁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啊。咁啊，揸紧车嘅你咧要特别小心同埋保持忍让啊。咁啊，报告啲塞车同埋意外事故俾大家知道先啦。新界咧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松柏朗段因为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就受到阻碍嘅，龙尾过咗彩园村啊。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松柏朗段因为有意外，龙尾过咗彩园村。之前咧喺呢个青衣北岸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淡干山交汇处嗰度咧，都发生过意外事故嘅。之前咧就曾经系封咗路唔俾通车，而家嗰度嘅意外就清晒场，咁啊回复翻正常行车噶啦。西贡都要提醒大家，西贡嘅北潭路咁啊，因为之前冧山泥啦，近住呢个北潭坳嗰段咧，就曾经系有封路措施嘅。最新安排咧就系而家嗰度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咁但系九巴线路94号就仍然要改道行驶嘅。北潭路近住北潭 坳嗰段，而家系改为单线双程行车。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个龙尾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冇咁塞车啦，龙尾喺皇后大道东附近。红隧九龙入口正系公主道繁忙一啲，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到龙尾浸会桥面，龙翔道个龙尾去到蒲岗村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就仲系繁忙啦。而家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九龙咧太子道西去旺角九龙城段仲系多车啊，龙尾就排到去太子道东油站附近。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新蒲岗段现时都系多车。咁另外想提下大家啦，晚间工程方面咧，观塘道喺凌晨时间有工程嘅，喺凌晨12:45去到清晨嘅5:30，观塘道去旺角方向喺创纪之城一期对开嗰度咧，会封闭部分慢线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即系市民其实都有好大压力嘅，我哋完全明白嘅。 好需要帮助嘅时候，佢系得唔到帮助嘅， 我已经惊到咧，唔知点。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啊！ 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 喂， 系，请讲啦。 我系土生土长香港人嚟嘅， 我哋都好好啊，唔怕挨啦。 希望听紧自由风节目嘅大家都好。 星期一至五，黄昏5-8，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今年系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呢、这个特别嘅日子属于每一位香港市民。各式各样的庆祝活动等着你参加，大家记得踊跃参与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25岁生日，一起分享喜悦，携手迈向更美好的未来。想知道各项庆祝活动的详情，请浏览网站 hksar25.gov.hk。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何巨业。 要先提提大家，而家咧有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咧系生效紧，咁啊大家出门咧都要留意住个天气状况啦。何巨业啊，我哋其实咧头先咧就同大家咧倾紧关于大屿山嘅发展啦。咁啊其实都可以同大家讲讲咧现时大屿山嘅交通状况啊。嗱、除咗我哋头先提到东涌咧，东涌道而家系唯一贯通大屿山南北部嘅道路之外咧，如果你话入到去大屿山南部咧，主要啊吓去联系南各处咧，其实就靠渔南道啦。不过大屿山南部咧，其实头先阿陈恒斌都讲到啦，个路面咧就好狭窄啦。咁啊，个地势咧亦都系高低不平。其实除咗话嗰个旅客嘅承载量之外咧，一般基于个道路个路面情况咧，其实都不适宜有太多车辆行驶嘅。所以我哋而家咧行呢一个封闭道路嘅时候咧，就要得到许可。可证咧，先至可以揸车入去。啲驾驶人士咧，仲要随时留意住个路况，譬如揸揸下车会唔会有 只 牛走出嚟啊？咁啊，每逢假日咧，当啲旅客想去郊游嘅时候咧，就要搭咧专营小巴咧去渔南嘅各处。咁啲专营小巴咧喺公众假期嘅时候咧都几爆噶。睇翻啲数字咧，你话个载客量去到70%至90%都有。咁所以你话循住一个改善交通嘅方向，似乎去到开拓呢一啲交通嘅配套，系咪叫做顺理成章咧？抑或系都会出现我哋头先嗰个讨论，就系会有一啲居民啊，就担心到而家已经繁忙嘅交通网络，会唔会因着你再去改善个道路网，就吸引更多嘅人嚟扰乱佢哋嘅生活咧？ 呢个真系我谂呢都系程度问题嘅。你条路可能而家都窄，万一有意外就差唔多封闭。咁如果你扩阔咗，系咪令到？那個彈性大啲咧，咁又可能係好事。咁你擴闊咗，可能個容量係大啲，但你未必擴闊咗之後，可會即時會用盡，而且喺個政策上面，可唔可以控制住一個流量咧？咁呢個我覺得都係睇個目標。當然啦，永遠凡事唔可以無止境嘅，梗係要做個平衡。但你如果冇啲正式嘅討論咧，咁冇數據，你又點樣做決定呢？ 或者呢个时候咧，我哋都请嚟关注团体同我哋一齐倾下。电话旁边咧，请嚟守护大屿联盟嘅成员谢世杰喺度啊，谢世杰你好。 你好， 谢世杰你好。 谢世杰啊，讲到今次咧，研究咧，除咗关注交通运输基建网络咧，其实亦都讲到旅客嘅接待能力噶。我见到个报告入边咧，就提到其实有七至到八成嘅东涌大澳居民咧，都认为而家周末咧已经有太多旅客过分挤拥啦。其实你哋关注组对于系咪应该改善嗰度嘅道路交通网络，同埋点样样去处理之后带嚟嘅旅客问题，有啲咩睇法？ 我想正如剛才主持人所说，其实你说那个道路增加它的安全性，其实这个真的无可厚非的。不过我们政府现在提出这个道路 的建议，我们有几个担心。第一个就是其实整个大屿山南部政府有个政策方向，本身是一个叫南保育的方向。咁但事實上而家咧係好多嘅保育政策或者措施都未落實嘅啦。咁譬如話而家講係水口咁樣，好多人咧都去掘淹掘到嗰度咧，即係嗰啲嘅錢又好沙又好咧，就由大去到變到越嚟越細咁樣。咁嗰度亦都有啲好高生態價值或者甚至乎叫做巨局特殊科學價值嘅地點啦。咁如果係太多人流去到嗰個地方，其實係破壞咗嗰個整體嘅成個生態。咁所以我哋擔心就呢類咁樣嘅，即係改善所謂嘅改善交通，而係增加所謂嗰、那個旅客嗰個承載力咧，其實就係可以講係一個即係盲目地去消費緊一個綠色旅遊嗰個狀態咯。所以嗰啲環境可能因為咁樣嘅即係冇限制或者冇規劃嘅情況底下，係造成咗一個好大嘅環境嘅災難。呢、這個第一點我哋係擔心。咁第二個咧，其實就正如頭先主持人所講咧，即係過去其實咧，週末啊、週日啊，甚至有時平日啊，當疫情稍微緩和嘅時候咧，即係唔好計內地或者外地嘅旅客嚟香港啦。如果開放埋內地同外地嘅旅客嚟嘅時候咧，其實即係平日都好多好擠擁嘅喺大嶼山，特別係大澳嚇。咁呢啲嘅情況咧，其實我哋擔心呢啲所謂嘅道路嘅通達性係增加嘅時候咧，其實就嗰個可能係更加多嘅旅客啊，方便入到嚟，即係大嶼山各個地方，梅窩啊、貝澳水口等嘅地方。其實嗰個嘅一方面造成個生態嘅災難啦，另一方面咧，亦都係破壞咗當地嗰、那個即係原有嗰個叫即係大嶼山嗰種鄉郊文化或者閒情小鎮呢種嘅文化風味。嗱，原本旅客入到嚟就好想欣賞一下呢啲咁嘅即係文化特色。但嚟到咧就好似眾旺個旺角咁人頭湧湧咧，其實好多人咧都試過就話嚟過一次都怕，即係冇咗當其時，其實佢哋享受以往咧就好多人咧係持續咁樣嚟，但可能而家咧就啲人嚟過一次叫做到此一遊，咁怕咗之後就唔再嚟，咁呢個我哋擔心其實係會有一種造成一個人流倒灌啊，令到嗰個叫做係咪即係嗰個嘅地區裏面咧嗰、那個即係、文化嘅破壞，甚至冇當地人市民唔方便咧。到最後一個咧，我哋就係擔心就係嗰個叫做路道財通嘅問題啊。因為其實大家睇到嗰幾個建議，包括咗係即係梅窩去到東涌咧，其實有某個程度上咧，啲路得到咧就嗰啲即係發展就自然會嚟嘅啦。個土地價值就唔係淨係講旅遊。甚至乎係而家講緊明日大嶼嗰個通道咧，其實係分分鐘呢個嘅即係接駁，表面上好似係講緊一個旅遊配套或者係改善道路嘅安全，但係潛在嗰個即係危機咧，我哋就唔能夠撇除呢種即係整體土地發展嘅慢慢即係蠶食嗰個情況咯。呢個係我哋三個嘅擔心。 咁其實咧，我聽到有一樣信息咧，即係你哋都覺得咧，似乎欠缺一個整體規劃。所以咧就好似有啲嘢可以做，但系又冇整体规划，咁做会唔会做得过咗笼咧？咁样嗱喺呢个角度，我想问啦，其实整体嚟讲啦，你哋改善呢个道路交通，系咪你哋都会觉得系应该要做？咁只不过系做到咩程度？咁将来用咩模式去继续做一个恰当嘅管理咧？咁系咪喺呢个角度，你可唔可以再去即系同我哋分享一下？ 第一咧就係大嶼山本身一個叫限制道路，就係、是、過去都係一方面因為道嗰條路本身嗰個嘅承載力嘅問題啦，而家的而且確有啲係改善啦。 咁我哋都有建議，就係有啲道路本身可能佢嗰個嘅彎道太多或者太過陡斜，其實有需要係即係令到個道路嘅安全性係改善嘅，呢、這個我哋同意嘅。係啦，咁第二咧就係如果要去做一個嘅即係道路嘅發展嘅時候咧，其實前提就係我哋要尊重嗰個所謂藍保育同埋即係鄉郊文化嗰種嘅保育嗰種嘅即係政策係咪可以得以落實咗先？咁然後呢啲嘅道路嘅發展究竟要幾多即係車輛幾多遊客點樣去分配？呢啲先至係有一個即係有一個呢個前提底下咧，就先可以去進行。但係而家啱啱本末倒置咧，就一面就話藍保育，跟住咧就係話有一啲嘅措施係打算要做啊，譬如而家講個城市規劃條例嘅修訂咁樣啦。咁但係另一面咧，就係即係咁，即係用人流嘅方法嚇，即係嚟到去令到呢啲咁嘅綠色嘅地方咧，就好似嚟到去消費咗啲地方，以至呢啲無限制嘅人流咧，就結果就會其實造成咗另外嗰種發展嘅壓力。 咁但係我都明白你嘅憂慮嘅，但係問題就係香港嘅發展就係，如果淨係一個討論或者再要係整體再去傾。咁你始终唔进行个工程，唔去起上马，咁会唔会都其实越嚟越令到个困局越嚟越难解咧？ 我就觉得政府系其实应该系同民间组织啊、环境环团啊，大家坐低去先落实咗一个大屿山南嗰个保育嘅政策，落实咗啲措施底下，然后我哋譬如话嗰、那个车流系咪有啲人流嘅控制啊，令到我哋所有嘅承载力唔系好似无止境咁样咧，将啲人咧系。總之有幾多人入嚟就去到嗰個地方，令到個地方消耗曬盡曬啦，咁就即係然後就令到個地方唔可以再持續發展落去，所以我覺得規劃係重要，我同意嘅。所以呢個情況就係正正係過去即係、就是、只係講緊口頭上就話要藍保育，但係我哋睇唔到有任何政策同埋規劃規管咧，令到呢啲嘅即係措施能夠即係、就是、包括交通嘅發展。等等，譬如我哋都提議過喺進入大嶼山嗰個嘅即係限制公路，係咪可以用電子化，令到而家唔會即係有啲人即係偷雞走入嚟啦？政府喺未有規劃之前，又突然間可能開放好多自駕遊入嚟大嶼山啦。呢啲咧其實都係從原所謂藍保育嗰個概念咧係背道而馳。因此，我哋覺得即係其實應該大家就坐低先係坦白咁樣去即係落實呢、這個。即係保育嘅政策，然後先去再其他嘅道路嘅規劃或者其他嘅發展考慮。 好啊，唔該曬你啊，謝世傑，同你傾到呢度，拜拜。 好，多謝，拜拜。 謝世傑咧係守護大嶼聯盟嘅成員嚟㗎。咁啊，關於大嶼山嘅發展呢個議題咧，其實正如我哋開頭嘅時候都講啦，由2014年咧傾到嚟呢一個2022年咧，先至啱啱出咗個研究報告，即係相信稍後咧，仲有大把機會咧，同大家慢慢傾啊。呢個議題先傾到呢度，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咧，同大家傾下關於政府架構重組啊。 除咗立例控煙，想達至煙草終局，仲有乜嘢方法呢？一齊聽下吸煙與健康委員會主席湯修齊點講。 咁根據我哋吸煙與健康委員會咧調查咧，就發覺咧有超過80%嘅市民咧都係希望盡快有一個全面禁煙嘅時間表係定立嘅。咁我哋好希望咧喺未來嘅施政裏面咧，政府都會係實施加強控煙政策嘅。 吸煙與健康委員會香港電台約定你一齊邁向煙草終局。 投資有心法， 炒股有辦法， 佢哋一一解答。 成交都唔少 嘅 喎，師傅。 成交唔少，升得慢咧，即係代表沽售嘅力都大，所以佢先升得慢啊嘛。所以對於一啲股份咧，如果佢係咁唔聽話，將佢行佢就坐嘅，喺度發吽鬥嘅，賣咗佢啦。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9:30至11:00， 黃師傅、黃偉傑、關教授、關卓照主持《投資新世代》， 一把聲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風，自由風。 何巨業啊，剩翻最後十分鐘時間咧，好快都同大家跟進一下立法會嘅情況啊。嗱，因為立法會咧今日就審議政府架構重組法案啦，呢個由現時三司十三局擴展到去三司十五局，另外增設三個副司長職位嘅議案咧，就喺今日咧已經獲得咗立法會以77票贊成、1票反對同埋1票棄權之下咧就通過咗啦。意思即係話咧喺嚟緊7月1日咧，我哋就會用一個新嘅政府架構咧去開展新局嘅一個管治。咁啊，其實喺審議嘅過程入邊咧，好多議員雖然佢哋支持，但係咧亦都提出咗咧好多對於新架構下副司長會唔會職權不清，個人手架構仲有冇精簡嘅空間，同埋我哋始終叫做使多咗公帑啦，9500万，點樣樣有一啲指標去反映新職位嘅成效咧？其實都有好多討論喺入邊。 係啊，其實以前有啦，我驚有啲人有啲事管唔到。而家就調轉頭，又即係有人擔心人多就會唔會手腳亂咁啊！我都覺得其實要以時並進嘅，我哋都需要有啲工作量應該多咗，但係都清晰釐清嗰個職權或者個範圍係重要。咁啊，睇下即係將來嘅政府下一屆政府點樣具體描述裏面嘅分佈啦， 或者都請嚟立法會議員咧，同我哋講下到底政府喺呢個解釋嘅過程入邊能唔能夠去處理曬佢哋嘅問題啦。電話旁邊請嚟新思維嘅立法會議員狄志遠啦，狄志遠你好。 系啦，狄志远你好，大家好。 狄志远啊，法案最终咧就已经获得通过啦。不过我留意到咧，无论系你亦或系你嘅同事喺审议嘅过程入边咧，提出咗我头先讲嘅三方面问题，包括副司长嘅职权不清啦，人手嘅架构系咪仲有精简嘅空间啦，同埋我哋点样衡量呢啲新职位嘅成效？你觉得政府喺解说嘅过程入边有冇已经回应晒你哋嘅问题啊？ 系啊，你睇得好通透，即系核心问题就嗰三样嘢。在嗰個今次的重組架構呢，我可以理解為兩部分啦。一部分呢，現屆政府呢的提出就是13局轉為15局，咁加了即係房屋局啦，同埋文化、體育同埋嗰個旅遊啦。咁呢兩個呢一個咁嘅13局變15局，我可以接受嘅。因為我睇到新政府呢喺房屋啦、文化、旅遊呢想做多啲功夫，咁有個專門局去睇呢，嗰涉及3000多万呢，我就覺得支持嘅。咁但係三個副司長呢，我哋喺立法會呢就有個工作小組傾咗2轉，人事事務委員會又傾咗1轉，財務委員會又傾咗1轉。咁其實我哋用咗個時間呢，都係兜兜轉轉問返頭先之前你嗰三個問題嘅。咁但係政府俾我答覆呢，我認為係完全冇說服力嘅。佢今日嘅答覆都係話呢，我哋嘅副司長呢係協助呢好繁忙嘅司長做啲功夫。咁我就心諗，你話協助，你咪話聽協助邊部分啦、啊？係人事管理啊、策劃、策劃統籌啊，或者係邊幾個環節你負責，係佢副司長做，咁應該説得明啊嘛。第二咧就話協調，即係幫特區政府咧做多啲協調功夫。咁你協調咧，你個副司長嘅屬下有一扎局噶嘛，有5-6個局噶嘛，你協調5-6個局。咁第二個副司長咧又協調5-6個局，第三個副司長又協調5-6個局。咁好多個局橫跨嘅時候，三個副司長有邊個協調佢呢？咁協調嘅機制你點樣發揮個作用呢？咁呢啲完全係冇講得好清楚俾我哋聽咯。咁所以今日嚟講呢，我覺得議員都仍然有好多疑問㗎其實。咁但係可能即係大家想即係嗰個取態唔同啦。咁我覺得你解釋唔到我就收唔到貨，我只能夠反對咯。 嗯， 我都明白嘅，其实咧就政府似乎解释得唔够到位，系嘛？咁但系问题即系我直觉啦，对于个三个副司长，我可能比较即系关注呢个房屋土地发展，似乎佢有一个财政司副司长个位置，系咪大家都似乎都讲到好都几白下？嚟紧佢关注几个重点嘅发展区嘅整体发展同埋统筹好多唔同嘅局，咁呢个会唔会其实呢个位置你会唔会比较可以理解佢咧？ 我理解你理解你即係政府想做好多嘢，部門之間多啲協調係啱。你話俾我聽你點樣做嘛？你唔可以話我而家咧請個人請個人咧，原來我可以做好多嘢嘅。咁點做啊嘛？發揮咩角色啊嘛？我哋係用緊公帑嘅，同埋要知道三個副司長咧係司長同埋局長中間係一個好高層嘅一個職位嚟嘅。再加上咧，佢仲有一扎嘅辦事處咧，係支援佢呢個副司長。一個咁龐大嘅高級公務員系統嘅設立，你只係個籠籠統統話我做下嗰樣做下嗰樣， 喂，你唔係冇智慧到嚟説明一個職位點樣點、樣做嘢，咁呢個真係唔能夠咁通，都唔能夠咧叫做我理解你為原則啊嘛，因為你要向我哋解釋。再加上我知道佢而家請緊人噶啦嘛，你揾緊嘅人噶嘛，你揾緊嘅人係想要佢做乜嘢？佢、有咩才幹？你心中有一套先得噶嘛。你唔係話即係今日阿局長都有解釋啊？嗱，呢啲人咧請咗翻嚟咧，咁啊同司長又坐埋咧，咁啊分睇下點樣大家分工。咁你請咗翻嚟先至再去分工，咁你係咪本末倒置咧？咁係咪真係有需要咧？即係話翻咗嚟啦，不如你做下嗰樣啦，你做嗰樣，好似為安排工作俾人而去安排呢個工作咯。咁我呢個我喺我邏輯嚟講就不能接受。第二，我譬如我來自社福界，過往十年啦，我哋講緊係精簡架構、流程重組嘅簡化程序嘅，係講緊呢啲嘅地方。咁但係你而家政府就做一個壞嘅示範，就係上層建築啊嘛。咁呢個同我哋喺坊間喺我哋 NGO 又好，或者咁商界都好咧，係精簡人手噶嘛。呢個大家都係用呢個方向做嘢。就唔係話阿俊喺上面加人手，我唔覺得嗱，你係要加咧，譬如話我冇反對曬你嘅，你話十三局變成十五局，正如頭先講話啊，專注多啲房屋，咁我都覺得有進步嘅，咁呢個方向我比較明白。但你話三個副司長話哦，幫下司長手做下協調工作就完啦，咁啊嗰度係六千幾萬每年。咁我收唔到貨咯。 狄志遠啊，你頭先講到精簡人手咧，我留意到你哋有議員同事其實都提出咧，係咪可以檢視一下係咪需要咁多嘅公務員職位作為一個配套？譬如好似財委會主席陳建波啦，就提出過，例如政副司長係咪可以共用新聞秘書去慳翻啲公帑，去符合成本效益咧？呢啲建議政府嘅睇法或者回應係點啊？ 嗱，呢度我覺得政府真係有少少即係諗住啊，都夠票數咧，冇思考啲問題。呢啲其實好普及嘅，即係話你一個局裏面或者某一個部分有成兩三個即係新聞統籌嘅嘢，咁係冇必要噶嘛。但係咧，佢我認知佢咧就話啊，我設立一個副司長，咁副司長個級數咧要等同一個咁樣嘅辦事處嘅系統嘅，包括有首長級官員，又有秘書處，又有乜乜乜，即係佢哋標準化嘅系統嘅。咁係一嚿一嚿加上去嘅。咁議員就話喂，你加上去可唔可以精簡化啊嘛？咁佢係冇思考呢個問題。呢個問題，呢個意見我哋早前已經俾咗佢。佢今日可以話聽啦，我聽到大家議員意見啦。咁咧，其實可以精簡咗啲前線員工嘅工作，或者中層嘅工作，可以削減某個資源。你咁樣講俾我哋聽，我咪有說服力啊！我都得你都諗過啊嘛，而家係冇呢樣嘢。 嗱，我想問一句， 所以你今日你見好多議員，就算投支持票嘅議員，仍然係好多質詢、好多疑問喺裏邊。 我明白。咁其實我想問一句咧，就算呢個決議案通過咗咧，但係往後即係你哋呢啲疑問或者你覺得需要有啲繼續要處理嘅，有冇渠道，仲有冇嘅空間，你哋可以去繼續可以跟進呢件事咧？ 會跟進，一定跟進，因為我哋係要監察住政府，睇住政府用錢係咪妥。咁我今日我聽到包括我自己在內有幾個議員都講啊，好啦，你上咗場之後請咗人之後，一段時間咧，唔該你翻嚟立法會解釋一下呢啲人係點樣用，因為你今日未解釋到點樣用呢啲人啊嘛，唔該你嗱，我過咗俾你啦，咁唔該你咧做咗一段時間，譬如123个月，咁你就話嚟翻立法會解釋一下，究竟呢啲人我請咗個人，我個協調工作點做，點可以支援到個司長，又點可以增值到，咩效率會提高咗？咁我哋要追問呢樣嘢，即係唔係撥咗錢我哋冇辦法啦，咁唔係咁理解，我哋係會跟進囉。我覺得唔知我一個，我好幾覺得好幾議員都問緊呢個問題，同一個問題就話唔該你返嚟向我哋交代同埋解釋。 好啊，多謝你啊，狄志遠，先同你傾到呢度。狄志遠咧係新思維嘅立法會議員嚟噶。何巨業話呢個後任行政長官李家超咧，亦都發咗聲明咧，歡迎立法會通過架構重組方案。咁但係到底新政府會唔會咧繼續上立法會嗰度交代啊？頭先議員關注嘅事項咧，大家都要密切留意住啦。自由風，自由風節目時間夠，拜拜。